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国资委发布数据显示，2017年央企利润首次突破了1.4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5.2%，创下历史新高。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从债务形成源头上尽量杜绝夫妻一方被负债。国家海洋局出台13项措施，强化围填海管控，包括违法且严重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围海，分期分批一律拆除等等。东航海航宣布，从18号开始，乘客可以在空中使用手机，但必须设置为飞行模式。民航局预计，今年春运民航将会输送旅客6500万人次，比去年增长约10%。截止到16号，国内外航空公司计划安排春运期间加班包机近12500班。近日市场再次炒热了区块链，部分公司股价涨幅较大。上交所、深交所表示将强化监管，及时的采取纪律处分措施，涉嫌违法的保证监会查处。从今天开始，铁路部门将会升级互联网订餐服务，订餐时限由开车前2小时缩至开车前的1个小时，同时推出动车组列车地方特产预约服务。上海网信办发布消息称，万豪国际集团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全面自检公司网站的相关中文内容，接近完成相关的修正，18号万豪 APP 将会恢复开放。 有些人爱到忘了心，结果多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根据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司官方微博的消息，20号之前，全国大部分的扩散条件一般，北方地区受弱冷空气的影响，污染形势有所缓解。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由中国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OFO 小黄车城市智行信息系统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17中国主要城市骑行报告显示，共享单车全球注册用户总数已经接近4亿人。云南鲁滇公布冰花男孩的善款使用情况，70万元社会善款将会划拨到11个县区，组织志愿者入校、入村、入户发放。在京发布的一个针对出境游的价格指数显示，2018年春节中国游客出境游的态势依然火爆，各类出境游产品均价环比上涨了37.8%。随着中国游客旅游消费的不断升级，旅游过年、出国过年逐渐成为了常态。农业部、国家体育总局印发意见，到2020年实现农村体育健身公共服务水平和乡村居民身心健康水平双提升，农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立。中国南航近日开通了河内到重庆直飞往返的航班，本次航班每周4班，班期为周二、周四、周六和周日，航班全程为2小时15分，由空客 A320 机型直飞。埃及今年1月13号到4月12号进入到了新一轮的紧急状态，部分地区的安全形势严峻。中国驻埃及使馆提醒中国公民，春节期间注意旅游安全。从大兴区城管委获悉，为了解决共享单车无序乱停的问题，大兴区在前期设置了200处电子围栏的基础上，今年再一次增设了100处，基本实现大兴新城范围内电子围栏全覆盖。 你在我眼中是最美，每一个

旁，要专心一半，坚信发信仰，轻松一下 Windows 九八，最好的路不再会有痛苦，我们的未来该有多酷。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